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龙老爷从高台上探出个头，喊道：“ 这位公子，这彩通你 独乐不如众乐，龙老爷的好意分给大家便是。” 这话听得很是让人疑惑，众人不再去管故自离去的二人，眼巴巴地凑近了高台，对龙家的宝贝充满了好奇。龙老爷若有所思地望了人群外一眼，先朝高台下的管家打了个手势，再对着台下的百姓略一拱手：“ 诸位，龙家在临西府立府十来载，多谢乡邻支持，才有今日之鼎盛。我龙家以烟花开府，藏的宝贝自然便是此物。从今以后，每月十五，临西河畔都会燃尽烟火，为大家助兴。” 众人一愣，突然间半空中轰然声响，抬头一看，临西城上空目光所及之处，万千焰火齐放，璀璨萤花，一片盛景。不远处的河畔旁，寒夜放开任安乐，退开一步，倚在一旁的树上。任安乐瞧了一眼空中的焰火，朝寒夜看去：“ 你早就猜到箱子里什么都没有，也猜到龙家背下的是满城烟火。”“ 我不过这么猜了猜，其实若不是龙老爷说箱子里装着龙家的宝贝，恐怕早就有人这么做了，只是他们舍不得宝物，才会到如今都没人去直接设下木箱。想必龙老爷也头疼得很，火药易燃，龙府必定经常更换，还要派人守着，我帮他一把也算体恤百姓。”“ 殿下好心意，只可惜帝小姐远在京城，看不到这般盛景。”“ 安乐，我们认识也有一载了，还未问过你生辰是几时。”“ 还远得很啊，殿下为何突然问起？”“ 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焰火瞧着还不错，所以打算凑个现成，预先给你做生辰之礼。”“ 殿下真大方。” 寒夜听见他不情不愿地回答，过了半晌，他垂下头望向面前立着的女子，突然开口：“ 安乐，我回京后会上书父皇，几日以太子妃礼将紫元正式引入东宫，你说可好？” 焰火璀璨，漫天萤花，无可比拟的风流夜晚，恍惚间会让人忘记两人间横隔的天堑。青年的身影仿佛和十年前元宵灯会上的少年悄然重合。任安乐记得那日寒夜牵着不大的他在人群中甩开侍卫东躲西藏，套中灯笼兔时的志得意满，送他回宫的念念不舍。有些事没有忘，只是似乎也不需要再被记起。那时的任安乐尚在稚龄，寒夜也不过是个弱冠少年，在分不清何为姻缘时，就已牵连着云下之上最尊贵的两个氏族的承诺和传记。开国皇帝赐婚，天子为媒，江山为诺，世间传颂的天作之合恐怕也不及这般圆满。面前站着的是他自出生起就择定的夫婿，正直善良，心怀百姓，或许他这一生再也寻不到这样的人。只可惜这世上谁都可以，只有寒夜不行。任安乐抬头，手附在身后，听见自己笃定清晰的声音：“ 殿下，帝小姐德容出众，性情温良，会是殿下的良配。下月殿下成婚之时，臣定会备上晋南最纯的美酒，亲入东宫为殿下道喜。” 笑颜如丝，声声落耳。寒夜望着面前立着的女子，眼底深藏的希冀一缕缕消失，直至完全沉寂。她垂下眼，说道：“ 安乐有幸啊。” 寒夜稍一停顿，又重新抬头，定定看着任安乐。 既安乐吉言，此后年岁，想必我与承恩能如你所说，琴瑟和鸣，相携一生。 寒夜未再看他，转身朝另一边走去，行了几步，顿住。 昨日我已遣萧麒麟统领，先入化元山谈判。青城掌门言，只要朝廷不姑息忠义侯，他们自会散去，绝不会与朝廷作对。明日我亲自对武林人士做下承诺之后，便可回京。出京前，我已向父皇奏请太子妃册立之事，父皇亦已赐旨，想必现在京里已在准备嫁娶事宜。安乐，最多十日便是我成婚之期，我原本便猜到你会如此回我。 寒夜回转头，眼底深沉如海。任安乐怔住，神情破天荒的有些无措。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缘。任安乐，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。 青年眼底荡着淡漠的笑容，隔着漫天烟火如是说道，然后毫不迟疑地转头离去。流水潺潺，梨花飘落，寒夜的身影消失不见的那一刻，任安乐蹲下身，双手抱膝。半晌后，他突然揭下脸上的面具，水面上倒映的面容有些苍白，眉峰如墨，一双眼深不见底。 寒夜，我听见了。 第二日清早，在临西府知府的恭送下，邢元悄然启程。不愧是在朝堂上混得如鱼得水的一朝太子和上将军，装傻的功力不分伯仲。两人一前一后走上马车，面容平静，问了声好，然后一个酣睡，一个看书，和气十足，好似昨晚临西河畔的对话只是幻境一般。时至傍晚，临近化元山，任安乐醒来，见寒夜面色冷峻，马车外气氛紧张，掀开布帘看了一眼。 可是化元山出了事？ 郑统领昨日传信说，今日会在化元山外的丽水镇等行辕前来。刚才侍卫来报，跟随郑统领上化元山的100人到现在还未下山，山上的武林人士也突然隐匿了踪迹，想必是出了事。我已派侍卫入山查探，今晚就先在丽水镇外驻扎，等消息来了再说。 原本以为这一趟不过是应付了事，却没想到化元山会异变陡生。任安乐道：“ 山上皆是高手，我让院书走一趟，以他的武功会方便很多。” 他掀开布帘，正准备让院书上山，哪知院书摆出沮丧的脸，朝寒夜撇撇嘴：“ 小姐，殿下刚才吩咐了，我不能离开小姐一尺之距。好像远了点。” 他朝窗口方向挪了两步，煞有其事。任安乐啼笑皆非，转头：“ 当初在慕天府，我如此吩咐过长青，可他好歹也是我的人。殿下现在未免喧宾夺主了吧？”“ 你的人？你一个尚未出嫁、待字闺中的大家小姐，以后这种混话，休得再说。”“ 哟，一个山里蹦出来的女土匪，在殿下眼里什么时候成大家闺秀了？”“ 待回宫后，我让安宁的教养嬷嬷入将军府一趟。” 任安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讪讪地收了口。不知怎的，自他昨夜恭贺寒夜成婚后，在寒夜面前总有些气短的感觉。任安乐自诩堂堂巾帼，心有愧疚可不是常有的事儿，但偏生对着最不可能的一个人恰有此心。 唉。 深夜，帐中，韩烨和任安乐正在听下山的侍卫回禀： 殿下，山上戒备森严，我们的人进不了山顶，正统领踪迹全无，只查探出各派都在召集弟子赶赴化元山。殿下，我们可要将周围驻军调入化元山护驾。 化元山后山乃万丈峡谷，深不见底，山势诡谲，易守难攻，众多武林高手聚集，势必成为大患。 江湖中人热血当头，调军队过来只会适得其反。 月叔，去山上走一趟，山上各派高手云集，一般的侍卫尚未靠近山顶便会被他们拦下，事急从权，他们还不敢对我们出手。 韩烨沉思片刻，点头。一旁站着的院叔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吆喝一声，瞬间不见了身影。时近凌晨，院叔还未归来，营地的守卫渐渐松懈，十来个黑衣人悄悄潜入周围。片刻时间，外围的将士倒了满地，这些人招式各异，无一不是高手。黑衣人靠近正中间两间大帐时，被发觉的东宫侍卫拦住，两方人马缠斗在一起。虽然侍卫尚能自保，出手却没有黑衣人老练，拦不住他们。 什么人？是你！ 侍卫颓势渐显时，三支利箭划破长空，越过缠斗的双方，直直射在黑衣人身上，箭无虚发，而且都只伤在右肩，损其武力却无碍性命。因着突然的三箭，黑衣人目露惊骇，停下来退到营地边缘。他们朝利箭射来的方向看去，有些不可思议，朝廷中居然有人能将他们其中的三人同时逼退。待看到从大帐中走出来的人时，众人俱是一愣。行出来的黑衣青年神情威仪，额上竖冠，袍服上四爪金龙跃然欲飞，一见便知是大晋太子。有一素衣女子站在他身旁，手握长弓，竟是射箭之人。韩烨运起内力，朗朗之声响彻兵营： 诸位皆是武林名宿，何以做此宵小之举？ 黑衣人对望了一眼，知道今夜所图无望，手中长剑进出，卷起剑势朝着韩烨和任安乐袭去，然后反身后退。 我们宵小之举，此言不敢当，还比不上太子殿下屠戮我各派子弟的恶行。 略带愤怒的苍老声音从黑衣人中传来，待尘土散去时，一众人早已消失在原地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